色的月光。我出生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，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，我不知该躲哪里。

甜蜜的梦容易醒。 永远的依靠。 从今以后要各奔西东。凤凰花吐露着艳红，在祝福你我的梦。当我们飞向那海阔天空，不要彷徨，也不要停留。 Thank you.

记得了。那天下雨，我没有带伞，很冒昧的和你共撑一把伞的人就是我。 不知道你的记忆也是和我一样清晰，没想到你我会相逢在雨里，我的人躲在山里，我的心千头万绪，想着如何把它忘记，却看到你慌张的眼睛。 对，就是这样。没想到你的心也和我一样忙着逃避过去，所以我们何不互相陪伴片刻，就在这午后的细雨。 其实我们都在心里渴望着新的爱情，却又怕承受再一次的打击。我们都戴着面具，还是想要掩饰自己，在雨中湿透的眼神里，隐隐约约才流露着伤心。 也许我们该说再见了，反正这场雨也只是故事里的另一段插曲。 一场细雨，一场没星星，没有开始。

虽然说谎的方式在变，但那些魂萦梦系的你不曾忘记。

站在街角，发现自己很无聊，我怎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哭是没了你了，我也不能让人笑。站在街角，发现自己很无聊，我怎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哭闹？我该微笑，还要有一点骄傲，就算是没。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， 他

伤感的沉默。